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 昆明湖上北风吹，纷纷扬扬雪花飞，盖上故宫麒麟杯，飞过西山金雪碑，顶着雪花追雪球，打着个个热汗流，推着铁环不抬头，变着法儿来去相逢。帅有一顶和小二，到这儿必报九小圈，要为什么解心宽，为你广播榜耳边。87.6， 早晨好朋友们，下面为您播送北京市专业气象台今天早晨6点特为本台提供的天气预报。早晨5点，南郊观象台的气温是-3.5度。受南下冷空气的影响，今天白天本市将有3到4级的偏北风，阵风可以达到5到6级，风寒效应明显，天气比较寒冷，风干物燥，外出请注意防风保暖，并加强防火补水。具体的天气是这样的，今天白天晴转多云，偏北风3、4级，阵风5、6级，最高气温2度，最小相对湿度15%。今天夜间多云，偏北风2、3级兼4级，最低气温-5度，最大相对湿度35%。天气预报播送完了。关注一下今天的生活气象指数，今天白天登山气象指数是4，不太适宜登山。今天白天北京地区受冷空气的影响，非常有利于空气中污染物的扩散，空气污染气象条件等级为1级。今天的气温在2到-5度之间，白天的风寒气象指数是4，感觉很冷。夜间的舒适度气象指数是4，感觉很冷。今天白天本是以晴到多云的天气为主，但是北风较大，晒太阳气象指数为4，不太适宜在户外晒太阳。 来了您的， 您正在收听的是空中笑林。 凡是女的，我们家男的多。 红包这么一开呀，我心里都开花。87.6空中笑林，我们又见面了。但每天一大早，哎，我不想听别的，听听相声和小品，太逗哏了。 相声讲究数学土上演员打小勤学苦练，终于拿下豪派马派，早已桃李满天下，但是不显脸，努力在发扬光大。传统作品是代代相传，论碰到文章委屈不论八卦。别看这个年轻人，他平时时尚又没泡，一拿起快板一点不沾。 这每天一大早，哎，我不想听别的，听听相声和小品，太逗哏了。 欢迎您回到空中笑林的下半时段，我是主持人尚远。 大家好，我是相声演员李云飞。 我是叶鹏。好，下半段呢，我们继续和李云飞、叶鹏二位啊聊聊他们的老师，著名相声表演艺术家王千祥先生。 他最关注的是细节。 对，最关注细节， 每一个字儿，这个字儿是不是一说，这个字儿说的准不准确，还是咱说那个有没有出处，包括劳动号的时候车水号的踩水， 对对对， 是吧？什么样踩出来是什么样？ 对， 他都是当年亲眼看过的。 对， 虽然我们没有见过。但是他把这个东西要告诉给你， 对对， 你再去在台上再去实践的表演， 对， 所以他就对细节的认真，这个确实是因为这现在节奏也快，现在咱们信息又碎片化，就作为我们年轻演员，包括咱们这种年轻人，很可能最不注重的就是细节，就一趟就过去了。 嗯， 对， 哎，反正乐没乐了，过去吧。 是，其实有时候想想啊，年轻演员在舞台上表演。台下坐的观众未必都是年轻人， 对， 很多中老年的观众听众，他的人生阅历见识要比演员可能还要广得多。 所以对，你说你给人一说，人家一听就是胡说八道，都没见过。 对 对， 这是一个非常关键的问题。 对，所以说呢，师傅在这些方面来讲呢，应该说是很好的表率。他到哪儿演出都带一个双卡录音机，走街串巷去录这个吆喝。录买卖家的这个声音，去录这些东西，录比如川剧的锣鼓点儿，录这些东西，我觉得这些是非常宝贵的财富，我觉得这都是我们值得学习和继承的。嗯， 对，我们经常说相声演员应该是一个社会知识的杂家，这个知识要可靠可信，才让观众觉得哎啊是一个作品。 我觉得我们师傅还有一个最大的，或者说对我们影响最大的吧， 就是创新。 嗯， 你听他的那个新作品是很多很多的，在上个世纪80年代，包括他， 所以就一度啊， 嗯， 在我的脑海当中，我不认为我师父是年龄有那么大。 嗯， 对， 因为他的节目新，你感觉好像换包装这东西，你也觉得这个节目可能也没多少年，但是实际上来讲，你再见着本人这一口，哎呦，原来师父已经。也是一个70岁的人了， 对， 所以就是给人感觉他是一个很新的人。再加上曾瑞老师这几年也不染头发了，这确实是白了。然后这样呢，就能感觉出来年龄好像突然间就变大了。但是他的节目依然诚实诚心，现在依然研究新节目的这个年龄的老先生已经不多了。 是，对， 比如说近几年新研究的节目，不是类似近些年吧，三家店呀、啊，京剧漫谈就算比较老的了。 嗯 啊。新节目锁麟囊 对 啊，这都是他现在在整理，现在还要整理一些新的节目， 对、 啊、 包括新的对春联， 对， 包括日本戏， 对， 哎，这些都是他经常念叨说想把这个节目再搬上舞台的， 对，就是新改啊，他并不是说这个、 有一个那个西北叫西北风西北情，就是一个都是西北民歌的，真的好，艺术性真高，那个他跟我念叨过一回，来不了，根本来不了，你这都过给你，你学不了。就是这个，山西民歌怎么唱，陕西民歌怎么唱，青海民歌在哪儿，其实就差那一点，那咱们听着都是的，酸了吧唧一个味儿的、啊。人家这区分的非常的清晰，也是这个，我觉得他说的这个岁数的老先生还整理新作品的， 他在写新节目， 真的是很少了，很少了， 保持着旺盛的创作力啊！ 对对对， 咱们可以听一个 新作品， 新作品 ，还得听他的成名之作吧？ 嗯， 成名之作，这是马桂荣马老师创作的啊，这个还得提到马先生是一位非常优秀的曲艺作家， 也是教育家， 也是一个优秀的女相声演员。 哎， 那个创作的这个作品叫做《换包装》，也是我师父和李自瑞大爷的成名之作。 换包装有故事， 好，我们听一听。 问问您，朋友们这么热烈鼓掌，这掌声到底是为你鼓的呀，还是为我鼓的呀？ 哎呀，那还用问呢？ 嗯， 给咱们弟兄两个人鼓掌啊？ 错了吧？ 怎么会错了？ 不对。 不对吗？ 大家为您鼓掌。 为我？ 为您鼓掌。 哎呦，想不到我李增瑞还这么讨人喜欢呢。 谢谢大家，谢谢。那不是吧、 啊、 您往台上一走，大家就给您鼓道掌。 哎，鼓鼓道掌， 贺道台。 凭什么呀？ 没感觉出来？ 没有。 您往台上一走，底下那观众就说了，怎么又是他呀？ 我怎么了？ 怎么了 啊？ 您看您啊，这也叫演出服，款式陈旧，色泽毁烂，再看您这脸， 嗯， 哎呀，精神萎靡，眼睛挺大，眼大无神，个子不矮吧，这水蛇腰，那罗圈腿， 我是腿。 观众不给你鼓掌吧，手已经伸出来了，给你鼓掌吧，心里不情愿 啊、 得了，鼓两下吧。知道什么意思吗？ 什么意思？ 下去吧，下去吧。 看，行了、啊、你这意思观众是轰我。 是啊， 你理解错了，我这是碰头好。 碰头好。 哎， 有 吧， 有碰头好， 没错， 那是给我鼓的。 哎，给你 没感觉出来？我往台上一走，你看观众眼睛唰就亮了。你看，嚯，你看人这小伙子，这才叫划时代的相声演员呢。 嚯， 你看人的服装啊，款式新颖，色泽艳丽。 嗯 啊，您看这脸色儿啊，面色红润，精神抖擞，眼睛虽然不大吧，他挺精神。 嗯， 个子不高吧，长得特别匀称。好，好，好，再来一个，再来一个。 我就不信你这一套。 怎么？ 我说了好几年相声了，多少也有点傻人缘吧。啊，亲爱的朋友们，为了增强我的信心，您鼓励鼓励我啊。 谢谢各位，谢谢。 您说像您这么没皮没脸的跟观众直接要掌声，观众好意思不给你鼓吗？我明白你的意思，你是不服气。 我当然不服气了。 知道为什么给你贺道才给我碰头好吗？ 怎么回事啊？ 今天我给朋友们带来一个重要的信息。 什么信息？ 刚才主持人报咱们节目叫什么？ 换包装吗？ 对，换包装 啊！ 现在社会上流行包装。 那你具体的说说。 理发馆 啊， 一包装，啪，换了， 换了， 换了，换叫美发厅。 嗯，对， 是不是？ 对， 照相馆一包装 啊 啊，影楼， 楼高了，价儿也高了， 好多商品都包装了。 举个例子， 饼干叫派， 派， 核桃酥叫克力架， 嗯， 面包加香香肠叫热狗， 还要烧饼加牛肉呢， 冷猫， 狗叫冷猫的。 常言说得好啊，人凭一张脸，货卖一张皮。我建议您赶紧换皮。 哎，我换皮 是不是？不是，您一定要换换包装。 我干嘛非包装不可？ 现在的演员呐，要懂得包装自己，要懂得推销自己。 哦， 要有这个市场观念。 是啊， 啊， 那你说说这个相声它怎么包装啊？ 按照惯例嘛，这个商品都是从名称上开始包装。 商品 啊。 那您看我这个商品是属于副食类啊，还是属于百货类啊？ 你啊 啊， 属于日杂类。 哎，什么叫日杂类？ 相声嘛，既不能算食品，也不能算五金，更不能算日用百货，只能算日用杂品类。 好，日用杂品 叫什么名字？ 我先给我包装名字。 包装名字呀？ 我名字叫李增瑞啊。 多讨厌！ 哎，这什么叫讨厌？ 你相声演员怎么能叫这名字呢？那名字得响亮一点啊！今天我给你包装一名字，保证是又好听又好调，还又好记。包装完了，啪，红遍全世界。 是啊，那我叫什么呀？ 叫红豆。 哎，红豆， 红豆， 我是那杂粮，对吧？ 不， 这名字、 啊、 耳熟，有人叫过。给我换一个。 换一个， 换一个， 叫绿豆。 哎， 绿啊，要不叫黄豆、扁豆、豌豆？ 哎呀，你大概是豆子地里长大的，你就不会说别的了。 有一好名字， 叫什么呀？ 青春美丽豆。哎，您的名字是不是来点洋包装？ 带点洋味儿吧， 带点洋味儿 啊， 曾瑞。曾瑞带洋味儿的话 叫什么呀？ 叫 ABC 瑞。哎， 我是那退烧药 的。要不叫 X 瑞、 啊、我是那伪支付。 要不叫 W 瑞、嗯、 还不如叫 WC 呢。 瞧得起。要不叫 Z 瑞。 Z 有了， 我叫 骚瑞。 哎，叫什么？ sorry，sorry， 您听着，我叫对不起啊！ 英语对不起那就是 sorry。 哎呦，这名字好， 好吧？ 谁做错什么事老得把这 sorry 挂嘴边上。 你说那每天世界得有多少人呼唤您的名字，您能不火吗？ 我叫 sorry， 叫 sorry， 我还有姓吗？ 叫李 sorry，、哎、 李 sorry 不好听， 差点 叫 sorry 李， 这骚味差劲，不要这。我叫 李根 sorry。 李根 sorry， 李根 sorry， sorry 李根。 对， 我叫对不起美国总统。这叫什么名字？ 您说把您的名字跟美国总统摆在一起，您得沾多的光啊。 我叫李根 sorry。 李根 sorry， 那你这名字是不是跟我这李根 sorry 也靠拢一下？ 怎么靠拢？我早就不叫千祥了。 那你叫什么呀？ 千祥龟。 哎，这叫什么？ 千祥龟。 千祥龟。 哎 呦，这名字好。长寿。你叫千祥龟。 千祥龟。 你还有姓吗？ 当然有姓。 你姓什么呀？ 我姓哎，对了，我姓什么来着？ 行了，别想了，别想了。你姓王 吗？啊， 对吧？那你就叫千祥龟王吧。 这名字好不好？这伟大的名字诞生了。

有一个面三面臭男，他挂着一个蓝布棉门帘，嘿，站在这个蓝布棉门帘，瞧了瞧面铺面冲南，嘿，挂着这个蓝布棉门帘，瞧了瞧看了看望了望望了望拔了拔，面铺还是个面冲南。 你这么说别在这儿，你说他你在这儿什么玩意儿啊？ 我这是那么蝎子拉屎足一份儿，白手的屎个浪的够不上份儿，黄鼠狼跳舞的另一个劲儿，洗澡水冲咖啡别有风味儿，哼，他哼哼哼哼。 好，以上您听到的是王千祥先生、李增瑞先生合说的《换包装》。 嗯， 哎，有什么故事来着？ 我们两个，又是我们两个， 又是我们两个， 又是两个，又表演换包装来着，又天津电视台录像， 哎， 一到 那天录像啊，太可乐，那天录像我们在台上录这个不可乐， 嗯， 底下坐的这三位太可乐了， 对对对， 我师傅千祥老师， 嗯， 增瑞老师， 对对对。 还有英莹，我们师哥，这三位坐底下，我们俩跟台上表演换包装 啊， 这其实一点都不紧张，因为你不 像、啊、不紧张、啊， 不像有的徒弟见师傅他很紧张，我有师傅太随和了， 嗯、 你就完全不可能给你紧张的感受就， 对、 嗯，真的是这感觉， 对， 因为台上演的其实很放松， 这太放松了， 过于放松了，然后就出错误了， 出错误了，就到那个刚才大家听到了鼓掌的那点儿，我这 对， 今天我给大家说的相声。然后该叶鹏接了， 我是这么接的、 啊。我今天不给大家说的相声， 这说相声，我就忘词儿了 啊！都相声讲究的说相声，就忘了这说相声，不是让你在接后仨字儿，知道吗？你得想起自己的词儿，给圆过来再接着说。 然后呢，这个瞬间呢，我就瞥了一眼台下， 啊， 我就看我师傅跟曾瑞老还有英莹他们差点没乐翻过去， 乐都不行了。啊，这说相声，醉了乌噜乌吐的就过去了。 后来几位老师说了，说你们这算创新了。 啊，对对对对对，都这个呀。 这是北京早晨最熟悉的声音。 空中笑林，空中笑林，空中笑林。 每天为您奉上快乐的早餐。 我准备请你吃上四干四鲜四蜜饯四冷荤三个甜碗四点心。 聊聊天南海北社会百态。 这还是金匾大字的买卖，要是街面上那些买卖，都是五花八门。 一是房管事处，二门是善绿屏风，撒金星四个斗方写的是斋庄公正。 新的一年，新的播出时间，每天早上6:30到7:30，空中笑林，相声喜剧的乐园。22年的持久感情，空中笑林邀请您继续关注。 好，今天的空中笑林听到这儿就暂时告一段落了。主持人尚远，感谢您的收听，非常感谢今天的两位嘉宾，谢谢银飞， 欢迎大家明天继续收听我们的空中笑林， 谢谢叶鹏， 哎，甭客气，甭客气，咱们明儿见吧您。 好，下一时段您将听到的是《我们出发吧》。 名城。

本市未来两天呢没有降水，但是今天北风比较大，局部地区容易出现尘土，对于车辆的保洁略有影响。那今天的洗车指数是2，较适宜擦洗车辆。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我们出发吧，我们出发吧。 清晨北京，资讯汇聚，思想汇聚，心情汇聚， 出发向前，我们倾听，我们表达，我们创造， 一起走，欣赏眼前风光， 一起走，朝向诗与远方。 北京文艺广播每天清晨7:30， 我们出发吧。 本栏目由菜百赞助播出，菜百贺岁季金犬送福来。 菜百黄金指数播报，各位听众朋友来关注一下菜百黄金指数播报。那么菜百首饰店的金价，足金饰品990含量每克340元，足金饰品999含量每克345元。贺岁礼菜百买，喜迎门好运来，望运狗乐团圆，红线边任您选，儿童礼给宝贝祝成长保平安，钻石闪铂金纯赠爱人情意真，祈福玉送家人尽孝心享天伦，亮珠宝天光彩迎新年来菜百，70.97克拉超大彩钻，千利克拉红蓝宝石，祖母绿难得一见，新年活动精彩不断，详询83520088-666。 您正在收听的是我们出发吧，我们出发吧。 我们出发吧， 不笑不说话。 各位朋友早上好，我是高磊。 大家好，我是大帅。 我们是高帅组合。这个声音就来自于 FM87.6 北京文艺广播，每天清晨又早了的我们出发吧。 没错啊，一想起来这件事情我就开心呢。 为啥呀？ 就早了嘛，对不对？我又可以早一点和我们的听众朋友们见面了。 你吃早点的时间都没有了。 我开心啊，我没有时间吃早点，我就可以瘦了。 哎，别说，我告诉你，好几天没见你，我一见，哇，这小身板，哇，这新发型，哇， 你是因为自己请假次数太多，心里有愧疚，对不对？ 哥，我就夸夸你行不？咱新年都有新气象呗。 对 啊，你看我是不是也帅了呢？ 没有。 啊，你不要那么直接行不？ 哎，各位早上好啊。今天早上呢跟大家一起咱们聊一个什么样的话题，因为一会儿我们的新闻当中也会说到啊，两节来临，一个元旦新年，然后呢就是大家在一些文艺作品的选择上，比如说看电影啊，喜剧电影成了大家的首选。 哦， 过年嘛，大家图一个这个喜庆吉祥， 试试乐呵乐呵呗， 乐呵乐呵啊。所以我们今天早上呢要跟大家互动的一个话题说的是，这个各位，你最近因为什么事情什么人开怀大笑过？雷哥 啊， 你最近因为什么事情什么人开怀大笑过？ 我告诉你，我就是因为你。 哦， 真的是。 是吗？ 就在刚刚。 哦。 大概2分钟之前。 哦。 你告诉我了一个好消息，让我笑的这个叫得意呀、啊。痛快呀、啊。 具体笑的内容。 我就不告诉你。 哎，好。大家跟我们分享一下啊，真的是。您最近就像刚才我们问我们外这个导播间的导播小伙。 啊。 我们说哎，你最近因为什么事儿笑过，就开怀大笑过。 对呀、啊。 小伙陷入了沉默，然后我就问了一句，你最近笑过吗？没有。所以你说小哥，哎呀， 19岁这个小伙儿是吧、嗯？ 不容易啊，压力蛮大的呀。 哎呦，你看看，你看看，都好久没有笑过了，这不行啊，对吧？所以各位今天分享一下您生活当中都因为什么样子的事儿这个大笑过啊，和我们一起分享一下，然后呢，我们让大家也乐一乐。 是是是，大家开开心吧。新的一年新的开始，对吧？这范思哲魔一丈魔就说，新片花和电影真够燃的，仿佛来到了 JJ， 太阳阳滚石 Lightman 这种复古的低曲是谁选？我告诉大家，这都是我们大家的精华，对吧？我们精选出来的。 这是复古的低曲吗？ 就你觉得不是吗？ 哦，好吧， 我先帅，我必须得替你说一句话，我就喜欢这种复古的范儿。 你要 原来你们老反对我吗？ 你要是不说的话，没人知道这歌是我选的，还替我说一句，你长点脑子行不行？这是我们这我也不知道哪个编辑， 我们团队的 对 一致选的。 这反人，这明天换好吧、啊？好，接下来的时间呢，您将会听到以下内容。欢迎您通过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和我们继续聊天啊，说一说节后早高峰学校、医院周边交通压力大，下周限行尾号轮换，各位请注意了。 2018春运首日火车票今天开始正式开抢，重要信息您要知道。 还有2018年迎来最火元旦档，喜剧电影成为了观众的首选呀。 我们出发吧，每天7点半，90分的陪伴，100分的嘻哈。 好，先来关注一下这个具体的天气的情况啊，虽然刚才跟大家这个大体说了一下，那么我们具体来看一下这一个周或者是未来几天的一个天气的情况啊。 是的，那么根据最新的天气资料显示哈，本周内天空状况多变，弱冷空气频繁，那么受其影响呢，预计今天周五和周日啊都有3级左右的北风，空气污染扩散条件比较好，那么大部分时间能见度也比较好，但是气温是持续低迷的，最高气温在0度到3度之间，那么最低气温在0下8度到0下5度之间。值得注意的是呢，本周最冷的是明儿周四，那么当天的最高气温呢将降到0度，最高气温哦，预计周五早晨最低气温也将低到0下8度哦。防寒保暖仍然是这个世界不变的主题了。 对，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再来说一下这个路况的情况啊。其实包括我们的有听众也在跟我们说了，说现在路上好堵啊，不经沧桑怎成男人，7点半就发过来了。那我们看看路况，京藏高速清河收费站到马甸桥，然后进京方向车辆拥堵较为明显，万泉河路肖家河桥到万泉河桥北向南受事故影响，车辆拥堵严重，建议绕行。东部环路车流增长明显，东二环左安门桥到建国门桥，东三环分中寺桥到双井桥南向北车多流量大。联络线方面呢，蔡胡营南路南向北，莲石东路莲花池西路一线西向东，还有就是万泉河路南段北向南，京通快速远通桥到四惠桥，以上路段都是进城方向，车流量比较大。各位，您就在车上呢，在路上啊，安点心，和我们保持一下互动呗。 对，一起来聊聊今天的话题是， 哎，您最近因为什么人、什么事儿开怀大笑过？ 如果北京赶紧下雪的话，我一定特别开心，一定得大笑。但是关于啥？ 你站在雪里笑。张着嘴， 我得意的笑， 冲着天啊！ 我仰天长笑。 但是我跟你说，可能最近这段日子是没啥下雪的，因为我们那天连线过气象预报员，他说，自从上一次北京有降水，还是10月份，说他算了一下，已经70多天没有降水了。 我的天哪！ 但是据气象台预报说，6号，也就是本周六啊，北京地区是有机会下雪，但是目前系统还在调整。啊、哦，老天爷还在琢磨我下还是不下呢？ 这北京这块给不给点水呢？ 那还在摇摆不定啊、哦！如果周六没有飘下雪花呢，大家也不要太失望，反正已经跨年了，是吧？大家慢慢等吧。 哎，咱们今年夏天，咱回忆回忆，下的雨水多吗？人说夏天雨水多，冬天雪就多。 哦，今年雨水 挺多的吧？我 忘了。接下来说一说交通的情况。 好嘞，咱们根据北京交警的提示啊，节后工作日早晚高峰，交通压力呢将迅速的恢复到节前的水平。没错，那么早高峰医院和学校周边，晚高峰市区主要道路交通压力特别突出。那么另外呢，特别提醒大家的是， 那么自1月8号，也就是下周一开始，一直到4月8号，机动车车牌尾号限行进行轮换。那么星期一到星期五限行尾号分别是5和0，是周一限行，周二是1和6，周三是2和7，周四是3和8，周五是4和9。 你尾号是？ 我是星期二堵，但是4和9，你说周五咋出门啊？又是周五，又是4和9。你说这还让不让人开车？还让不让人上班啊？ 没有车不会上班啊？怎么回事？思想就这么堕落吗？ 对呀、啊，这么落后吗？我 真的是不能少开一天车， 可以、啊、 对，步行上班，你家如住那么近。 我跑步， 你永安里桥洞下，你开什么车？ 大家见面的时候跟我打个招呼、啊。 好，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再来看另外一个消息啊。北京城市快轨建设管理公司披露说，地铁16号线北段上的这个农大南路站日前开通。16号线北起自北清河北清路北安河，南至宛平。川海淀区、西城区、丰城区、丰台区，线路全长大约50公里，其中北段也就是南苑站至北安河站啊，已经于2016年底开通了，但是农大南路站由于封井施工没完成，并没有同步开通。本次16号线农大南路站将会开通 BCD 出入口、A 出入口和无障碍电梯，因为缓建，预计2018年年底开通。农大南路开通之后呢，将会缓解农大师生和周边住宅区居民交通出行的问题。 说的出行啊，这么多的好事儿告诉大家。那么2017年的12月30号 S1 线、燕房线和西郊线三条轨道交通新线正式开通试运营了。为了方便咱们的乘客接驳三条轨道交通新线，公交集团呢新开和调整了9条公交线路。那么此外呢，为了配合做好市郊铁路副中心线及黄淮密线通车，公交集团呢同步开通了接驳副中心线通州火车站的专205路和接驳黄淮密线怀柔北站的 H59路，并且呢配合开通了副中心政府办公区连接地铁八通线临河里站的专203路，咱以后出门更方便了。 好，那接下来再跟大家说一下，市住建委统计数据显示，2017年全年北京二手住宅共计网签136237套，同比去年的272434套减少了136197套，降幅是49.99%。 人生本来就是一出戏，恩恩怨怨又何必太在意，名和利呀，什么东西生不带来死不带去，世事难料人间的悲喜，今生无缘来生再聚，爱与恨啊，什么玩意，船到桥头自然行，且挥挥袖莫回头，饮酒作乐是时候，那千金虽好 各位，这个今天呢，我们和大家互动的话题说的是这个，您啊，最近因为什么事情开怀大笑过啊？ 我们看看大家发过来的微信。 是，好，零下3000度摄氏度 啊，好， 冻死我们。我最近因为快递到了，特别开心。 哦，收快递是最很开心的事。 对呀，主要就是新疆的朋友给我寄来的葡萄干到货了。 哦，寄出去的应该还是葡萄。 对， 到了你这就成干了。 这好复古的一个笑话。 哎， 我特别爱吃葡萄和葡萄干。 哦， 我打开快递的那一刻，我美哉妙哉，我哈哈哈哈呀！我 不是，这是个笑话吗？寄出去的时候是葡萄， 不是，我就把你当成是个，就说这话是个笑话听了吗？ 我还以为我一不小心说出来了一个经典作品。 那倒你没那么高超。 哦，我给你说一个更可笑的。 你说， 在水一方说 啊， 我跟你们说一个， 啊， 我2018年1月1号把身份证丢了，2号把脚崴了， 呵， 我现在笑不出来了。我跟你说，你敢笑？你敢笑人家好吧？你还是忍不住笑，你这不太不像话了。不过在水一方，你应该笑。你看啊，一号身份证丢了是吧？ 对啊。 2号崴脚了吧？ 对啊。 你看3号到现在你没事吧？你是不是没事？ 3号到现在他可能刚睡醒，还没下床呢。 哎， 他是没事。 哎，对，你看你是不是平安的睡醒了？对吧？你笑，哎，这就你马上开始笑，不要把目光聚集于那些不高兴的事儿。 我告诉你，说完这话，大家不是就这位朋友今天一天不敢出门， 哦， 就在床上待着。 哎，那我给你讲一个故事， 说 原来有一个人他迷信啊，这个怎么说呢？就是反正有点迷信 啊，对，迷信，没事。 啊，他说做了一梦。啊，梦见自己让车给撞了 啊， 这个给 撞了一下， 撞了，让车给撞了。于是呢，他就像你说的啊，一天不敢出门， 怎么着了？ 就在家里憋着 啊 啊，就是说千万不能出门，出门我会让车撞 啊。 好，结果在家待着一天，结果好，早上刚起床，想了，我今天不起床啊，不出门，哎，结果早上起床的时候，咔一起床。头顶上挂了一个那个纺车，你知道纺车吗？ 纺车是 什么？以前的那个纺花的那个纺车。 哦， 哎，让那个咔，哎，给送走了。 嗨，好冷啊！好冷，早上起来本来就零下，你说完了以后我就冰冻啊。得了呀，我们看看大家伙给我们发来什么特别可乐的吧，是不是？ 哎，对对对对对。 人暖男就说没啥笑的，真没啥笑的，虽然没啥坏事，但是也没啥好事啊。 嗯， 啊。 就是唯一的好事就是昨天的荒野行动吃鸡了。 这什么意思呀？ 你看你就看不懂吧。 我看不懂。 这是一款游戏。 嗨。 这款游戏是那个叫他是这样获胜了就吃鸡。啊，就会有什么大吉大利，那个， 哦， 什么开心吃鸡什么东西的啊，这样一句话。 啊， 对，这款游戏也是这些是风头比肩洛撸啊王者荣耀的一款游戏。 哦， 啊，对，它是怎么个玩法呢？就比如说100个人不就咔扔到一个地图里， 啊， 然后你要把其他人所有人都干掉。 我的天呀。 就互相你要最后生存下来。 不就是那个饥饿什么游戏？ 饥饿游戏那种感觉。 对对对，对 对 对，啊，对对对，就把你投入到一个密闭的空间里，你要把所有的人都干掉。 太可怕了！ 啊，就 你们都什么心态，啊？ 这个对吧？你像你这种人， 我告诉你，不用给我搁那儿，我在节目里就把你干掉了。哦， 高磊休了个假，回来过了2018，长能耐了，咱们开始看呗。来， 哥，咱放个鲜花吧，哥。 接下来的时间，欢迎大家继续通过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和我们一起来说一说，您最近啊，因为什么事情，或者您遇到过什么可笑的事儿、可笑的人，对吧？都可以跟我们说一说。 是 啊，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我们出发吧》， 上班、下班、起飞、出游，人生是一段旅程。出发才能遇见未来，我们出发吧。 本栏目由菜百赞助播出，菜百贺岁季金犬送福来。 1月1日至31日，菜百会员回报火热开启，更有新年55天大促不断档，买金送银、满额返回报金额、进店送福包等给力活动，让您畅享实惠，欢乐过新年。同时，菜百推出多款生肖贺岁精品，旺运狗、小狗多多、酷狗等可爱萌系狗年金饰、生肖吉祥田、贺岁投资金条等新品以礼以藏，更有单粒70.97克拉大钻级克拉红蓝宝石、克拉祖母绿四大名贵宝石震撼亮相。更多精彩，请关注菜百官方公众号，投资需谨慎。 都是电子乐为主。 哎，各位，ladies and gentlemen，早上起床啦！来，各位，我们一起看一看热点消息啊。根据中国铁路总公司编制的2018年铁路春运购票日历来看的话，2018年春运 自2月1号开始，3月12号结束，1月3号，也就是今天春运首日的火车票将会正式开售了，也就是今天可以买到2月1号的啦。 对，不过呢，在这里要提醒大家，有一系列的咱们的铁路便民措施，这些您要早知道。那么首先抢票日期要牢记，预售期是30天，1月17号就可以抢除夕当天的火车票啦。 对对对，1月17号啊。 对， 另外呢，由于春节法定假日是除夕到正月初六。所以呢，这些年来每年除夕的前夕以及初六前后都是春运客流高峰，除夕和初六当天的车票其实往往是最为紧俏的。 对，那么咱们按照30天的这个预售期推算一下啊，今年除夕呢是2月15号，那么当天的火车票呢将在1月17号起开售，正月初六也就是2月21号的火车票将在1月23号那一天起开始出售了。 另外再来说第二个千万别错过的消息是什么呢？您别忘了攒积分兑换车票。 哦， 这个我还真不知道。购买车票可以积分兑换指定车票， 就是那 可以做积分的，就应该是用这个。我们来看看怎么个积分法。 对对对，比如说哈，根据这个旅客部门的消息，去年12月20号起，铁路部门推行了铁路畅行长旅客会员服务。长旅客会员购买车票呢，获得相应积分。比如说吧，旅客呢购买100元的车票，将可以获得100×5，也就是等于500分的积分。 哦， 那么这个积分第一次达到个十百千10000分以上，就可以获得积分的兑换资格。 哦， 那么每100积分相当于兑换1块钱。 哦， 考你，10000积分换多少钱的票？ 100块钱嘛，相当于。 对，是的， 是不是？ 你答对了，居然。 我跟你说，最强大脑。 我天！ 来看一下第三条，就是车票信息你要实时掌握，微信可以实时接收购票、改签等信息，大家千万不要忘了啊。 是的。那么 从去年12月23号开始，中国铁路客户服务中心12306网站微信支付功能已经上线运行，持有微信账号的这个旅客啊，在12306网站及手机客户端购买火车票时，可以在支付页面选择微信支付按钮，进入微信支付页面进行支付。当然还有的就是这个相关的信息也可以通过微信来接收。 对，还有一些便利呢，您也要知道，除了刚才我们提到的积分兑换车票、微信接收购票信息，那么近半年来铁路部门还推出了其他的一些服务新举措。比如说去年10月开始，铁路部门推出了动车组列车自主选座服。 哎， 凡是乘坐 CDG 字头的动车组列车都可以在网上自主选座。那么坐火车呢，终于有了在线选座的便利了。多好，我就想选靠窗的。 对吧，大家都是想这么想，所以呢，靠窗大家自己想啊。 好吧。 哎，但是我前两天我坐飞机的时候，他们说有一个选座的好办法。 你说， 就是如果你想啊，你跟两个人出行， 你 又就是不想让别人坐在你们旁边，你懂我的意思吧？ 三个 座呀，对呀， 你怎么那么横啊你？ 不是，就是想要有一点私密空间嘛。 然后 那怎么办呢？你们可以选一个靠窗户的，一个靠走道的，中间那个空空出来，这样基本上可能这个人不会去选这个座。 万一像我这种呢，二乎乎的啊，就这座挺好， 哎， 我也中间不上厕所，选他。 那我就会跟你说，你好，我们两个换换吧。 为什么？ 不换。 旁边是个美女啊。我不换。 哎，我认识这个美女。躲开。白人，你知道 吗？怒了，你知道吗？ 所以这也是一些小绝招啊。欢迎大家继续和我们保持互动吧。 我喜欢一回家就有暖洋洋的灯光在等待。 我喜欢一起床就看到大家微笑的脸庞。 我喜欢一出门就为了家人和自己的理想打拼。 我喜欢一家人寻找着同一个方向眺望。 我喜欢快乐时马上就想要和你一起分享。 我喜欢受伤时